第三十集，还手机。在校园社团招新的展会上，安宁被一张写着 A 大攀岩社的易拉宝吸引住了。 同学，对攀岩感兴趣吗？ 请问是攀岩还是登山啊？ 啊，主要是攀岩，偶尔啊，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登山活动，去攀岩溜索什么的，也需要经常登山的。 攀岩社的招新处有一个女生正在写报名表，她填完起身扫了社员给的微信二维码。不过相比有黄琴珍所在的摄影社的热闹，这边可真是门可罗雀。安宁又回头看了一眼易拉宝上的深水攀岩图，有些心动起来。 那需要会费什么的吗？ 不需要会费，只是出去活动如果有费用支出需要分摊。 不需要会费，这么好啊。我完全没有攀岩基础，也可以加入吗？ 当然可以啊，我们社团每年都有不少新人呢，谁不是从新手开始的。 哦，那 哦，对了，秦维航是攀岩社的吗？ 哦，他不是，他是大神，我们只是业余爱好者，我还巴望着他参加呢。 女生撇了撇嘴，略有些失望。女生离开后不到一分钟，秦维航就出现在了这条种满银杏的校道上。他在这天回学校教宪法课的作业，宪法课的黄老师因为眼睛不太好，作业都是让他们打印好后投递到他的个人信箱里的，周一就是截止日。上一次宪法课留的作业，秦维航还是微信发给安宁后，安宁打印好了再帮他投到信箱的。本来不想麻烦别人，毕竟自己那个 paper 写的也不怎么样，不太想让学霸看到，不过也确实不想为了交个作业特意跑来学校一趟。两相权衡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发给安宁了，希望他只管打印就好，不要多看一眼内容。可后来安宁还是回他了。 你就写了一页吗？黄老师说的是2000字，一页不够的。 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，尴尬了一下，也不晓得自己听的什么课，连2000字的要求都能听漏。最后想说你就这么打印吧，不用管他，反正他也不在乎平时成绩，就算挂科延毕也并不放在眼里。结果不知怎么忘了回复，晚上安宁又发来了微信语音。 哎，我帮你补一点内容上去吧，凑足2000字好不好？ 本来并不觉得好，一点都不好，因为他是真的不在意一个法学院的老师会怎么看他，给他多少分，但可能只是为了回那声好不好，完全就是为了回那三个字，与前半句无关。他没有多想就举起手机。 好。 秦维航回完其实就后悔了，要帮他补字数的话，安宁势必会看到他写的狗屁不通的内容。他在指力板上完成了一套臂力训练，在沉重的呼吸声中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后来作业顺利过关，平时成绩也有了，好像还拿了个 B 加。他也没有和安宁说一声谢谢，因为不想再面对那篇写的狗屁不通的作业。这样的事儿似乎以前也发生过，是发生过。他刚来 A 市，于冉来他租的房子看他，他在阳台门前做臂力训练，于冉就自作主张地给他收拾了客厅的沙发。他沙发上堆着些小玩意儿，毕竟就只有他一个人住，堆满也没关系。但于冉自以为将沙发收拾得干干净净是功德一件，一脸邀功的表情看着他，而自己当时好像是让于冉以后不要再多管闲事，因为这种不请自来的帮忙真的挺闲得蛋疼的。于冉骂他白眼狼，帮了忙还讨不到一句好话，可我都不需要，我为什么要谢你？但安宁的情况有所不同，自然是不同的。安宁问过他好不好，是他自己亲口说好的，所以得和于冉那种自以为是要送他人情的情况分开来看。可惜这一次他不打算再让安宁帮忙了。去办公室走廊的信箱交作业时，信箱都被塞满了，有2份 paper 差点要从信箱口挤出来，他要再插进去不容易。他耐着性子把那2份作业抽出来，有些惊讶地发现最上面那份是安宁的，还是老样子，可以随便应付的作业也写得很认真，只是没想到 竟然也会拖到截止日前才交作业。秦维航毫不怀疑自己是最后一个交作业的，所以按这个顺序看，安宁是倒数第二个。倒数第三份 paper 是折了一下才塞进去的，所以后来安宁那份也塞得有些勉强。秦维航把倒数第三位的 paper 展开了，重新塞了进去，弄了好几下，终于是全虚全倚地进去了。最后他再把自己和安宁的 paper 叠在一起，往那个只剩一条缝的信箱口塞，还是卡，总是卡，进不去。 A4 纸的边缘都快要被磨烂了，他只得又抽出来，将二人的作业重叠后对折，对折后会厚一些，他就用手指沿着对折线用力压过去，食指和拇指的指腹摩挲着光滑的打印纸，直到它们像被订书机钉上一样压得死死的、薄薄的，然后再一次送进了信箱口。这一次终于进去了。秦维航也没想到自己交个作业能交五分钟，还得花点手力，更没想到从教学楼出来会在社团活动的展台前看到安宁。以前觉得这小子每天都挺忙的，不是忙着自习就是忙着赚钱，忙到约出来都要挤时间，现在看来他也未必真有那么忙。秦维航站在远处望了一会儿，走了过去。 啊，谢谢，那我考虑一下吧。 啊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宣传册。秦维航，哎，快看，他来了。 你怎么来学校了？ 秦维航看着他手里的纸袋没说话。什么姐弟恋，他半个字都不信。母亲过世才一年，父亲就娶了小他15岁的女人，那时两人才认识不到3个月，难道也叫兄妹恋？安宁没留意他的神色，自顾自地说起来。他觉得自己正在咨询报攀岩社的事儿，秦维航就刚好出现了，如此有缘，这让他更加按捺不住参加攀岩社的冲动。既然偶遇秦维航，也想问问秦维航的意见，忍不住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。 啊，我在咨询学校的攀岩社，不过也不知道我这种到底合适不合适。 手里提着的衣服挺贵的吧？ 啊，这衣服不是我的，我干洗后要还给人家的。 手机也要还回去啊？你既然不缺穿的也不缺用的，何必挤了别人的贫困补足名额？ 安宁再迟钝也听出来秦维航语气里的不屑，一下呆住了。秦维航看了他一眼，绕过他就走了。安宁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在意秦维航的一句话，一想起秦维航鄙夷的眼神，他就难受得要命，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去思考秦维航说的话到底是不是有道理，他到底又为什么要这么说。本来打算等周末补课的时候再把衣服还回去，但现在他一天都不想等了，给钱飞打去电话。钱飞听说他现在就要送衣服过来。 不用这么急啊，你周末再带来吧。 钱飞姐，你现在在家吗？ 我现在人在公司。 那你方便给我一个地址吗？我送到你公司来。 怎么了吗？为什么这么急啊？ 啊，没什么，我现在人在外面，顺路而已。 那好吧，你到了公司留在前台就可以。 钱飞给他发来了地址，安宁迅速收拾好东西下了楼。他赶到钱飞的公司大楼，把口袋送到前台就离开了。